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晚的一剧之本。咁喺直播室入面咧，有我冯杰啦，仲有黄晓初同埋六姑何敏文 嘅。又系我哋啊！ 又系我哋啦！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就同阿 Matthew 啊、郑国伟倾完偈啦。咁啊，我哋之后咧就拣咗套电影一齐去睇，分开睇嘅。不过就谂住今日咧喺呢个节目入面就同大家一齐去讲下。咁啊，一套近期嘅电影叫做《赤道》。個名咧聽落就好勁啦，咁但係在座兩位咧就依家就 沉默啦， 沉默，保持沉默嘅。不如大家講下喺個講故事之前，我諗大家都有好多嘢想發表下，不如講少少嚟聽 下。我睇完呢個戲咧，原本今集節目之前咧，我諗住去即係問一下啲 friend 有邊啲睇過佢哋。点样咁？即系我问咗两个 friend 嘅，就系、是、你两个啦。跟住我冇乜问其他人点睇，我唔知道其他人点睇。我都想即系听众咧，如果听我哋节目咧，喺我哋讲之前咧，你都即系组织一下，究竟你睇咗啲咩，或者你个感觉系点样？即系我唔想大家因为我哋讲咗啲咩嘢咧，你就突然间啊系定系唔系咁样？即系你嗰、那个大家自己嗰个睇法，我觉得首先你系时候整理一下啦。因为头先咧一开呢个节目。冯杰佢话：，我哋要讲呢个戏，我头先嗰个沉默其实我都喺度谂，啊，究竟我应该由一个咩嘅切入点，点样去讲呢一个古仔，或者呢个戏整体咧？嗱，我哋个节目叫一剧之本啦，咁我哋就真系讲剧本噶。咁如果讲剧本咧，我系睇到好多好多好多好似好劲嘅嘢，但系亦都有好多好多好多瑕疵。是唔知走咗去边个戏咁啊！即系呢个就系我而家即系第一个作为个引子，我系咁睇。 我觉得佢系做到啲嘢好似好劲嘅，即系譬如佢会讲到嗰个武器好犀利啦，个名又特登好似改到好劲咁，即系个角色个名啊，即系赤道呢个系个角色个名，又好似好劲咁样啦，即系佢啲嘢全部都。吹捧到好犀利先，系啦。咁然后入面有好多啲枪战啊，嗰啲啊不在话下啦。咁但系如果论翻个戏本身，去写个剧本嘅时候，我又谂翻个古仔，中间好似有一大段，我又好似唔知佢系做紧啲咩，或者件事又好似唔系好清楚咁样。咁所以我睇嘅时候都有一啲。覺得你想點下咁嗰種嘅感覺，即係我唔係一個好專業嘅寫劇本或者導演啊，我作為一個觀眾去睇，都會覺得其實佢想講咩咧？好似中間有啲戲係甩咗嘅喎，會有咁嘅感覺。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因為呢兩位導演啦、編劇啦，都係上次《寒戰》係佢哋第一套嘅電影啦。咁其實上次睇《寒戰》嘅時候咧，我記得咧睇嘅時候咧，我覺得都幾好睇嘅，即係佢個節奏好快嘅。咁樣基本上你睇嘅時候咧，你都冇機會去用個腦諗噶啦，佢俾咩你就會接收，然之後就跟住個節奏去咁樣。咁但我記得咧睇完即係離開座位嘅時候咧，其實你開始一諗啦，你就已經覺得有少少嘢係有啲問題嘅，嗰啲邏輯上面等等。咁但係咧，我覺得佢上次寒戰嗰、那個喺票房上面成功咧，係我完全理解嘅。咁但係去到攞電影金像獎咧，咁寒戰係攞咗呢個最佳電影啦、最佳導演啦。同埋最佳編劇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已經覺得咧，對呢兩位導演咧同埋編劇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如果你今次睇埋《赤道》，我就覺得佢係將佢上次嘅嗰啲嘅所謂嘅弱點啦，嗰、那個劇本嘅，其實係嚟到今次咧係更加放大咗 啊！哦，係啊，咁你上次睇《寒戰》嘅時候，你覺得佢嘅弱點係咩啊？ 上次我就覺得佢有啲嘢咧，你會再諗翻轉頭咧，你會覺得係唔係好啱邏輯 㗎？ 最大一樣就係、是。我到而家都仲未知道點解為咗要做一個警務處長啦，要搞到咁複雜咧，即係咪因為警務處長呢個位係有啲咩咁特別？即 係弊咗一個。 我哋而家似乎香港嘅警務處長，你做咗都唔係咁咩嘅， 大部分都唔係咁中意佢哋。 要需要搞到咁大陣仗咧，即係呢啲係未解決。 依家可能都有 嘅時候，你都唔明白。係咁，我唔知啊。即係就類似呢啲嘅問題咧，其實係。 其實好難得，你諗翻嘅時候你就會唔明啊。咁而呢個戲咧，其實我入場之前啊，其實上次我係大家傾去睇呢個戲嘅時候，我都同大家講，我都應該冇乜期望啊。 點解你堅持唔睇啊？ 嗱，大家堅持去睇我少數服從多數啊嘛，我民主啊嘛， 多數 咁啦。咁啊，我睇嘅時候其實我都同自己講啦，咁算啦，既然你都會去睇啦，係啊，無謂沙張起票嗰啲錢啦。咁總之入到去佢講乜嘢你就信啦，咁樣。咁我都已經係抱住一個心態，但係我發覺咧睇落去，我發覺我係相信佢，但係戲裡面嗰啲人係唔相信套戲，因為我第一樣嘢收到啦，一路睇就係話佢話嗰個武器好勁噶嘛，係 試靶， 咁係啦，咁啊張學友咧就係好認真咁話嗱。即係同張家輝講啦，你哋去處理呢個武器嘅時候咧，千祈唔可以係即係啲槍啊，唔可以子彈射到去，因為佢爆咗就更加唔使講啦，全香港唔掂啦，就算佢洩漏都係搞唔掂噶。咁我係完全相信嘅，我做咗我觀眾嘅責任啦。但係我發覺戲裡面嗰啲警察係冇一個相信呢件事嘅。當佢哋 去槍支講 啦，當佢哋喺嗰個停車場嗰度去處理呢個交收嘅時候咧，係冇人理過呢個武器究竟喺邊度啦，係啲槍會唔會射中去啦，任何嘅保險啦，冇做過任何一樣嘢。咁而且仲唔止啦，我當我哋大家平時咧都只係睇呢個大台嘅電視劇啦嚇，嘅水平都只係咁嘅啫，但係。都應該會明白，你喺呢啲咁嘅交收情況之下，你係要交收咗先可以人贓命獲噶嘛？咁但係當時我哋睇到嘅情況咧，就喺個停車場裏面，其實未開始交收，件貨又未出現，根本上都完全未有。咁呢班警察就冚入去啦。咁呢班警察其實係點嘅咧？ 警察 呢個應該已經係全港呢個最勁高級界別嘅呢個咩危機小組嚟㗎啦嘛。咁我就發覺，喂，咁我點樣 follow 你個戲咧？究竟應該即係我相信張學友講嘅嘢，但冇人相信我戲裡面。即係咁呢個問題就係、是、今次就係、是、連我睇緊嘅時候，我已經係冇辦法係去，我已經唔帶個腦入去噶啦。但係都發覺原來係唔掂嘅。 OK， 唔係我睇嗰陣時咧。啲基本嘢咧，我又冇質疑咁多嘅，但係的而且確係真係好多瑕疵嘅。但係我哋咁樣講落去咧，觀眾就淨係聽到我哋係咁樣講，好似好多嘢咁啊，咁好似唔係啲掂喎。不如我哋轉頭講個故仔先，係嘛？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我哋今日讲嘅劇本咧就系电影劇本《赤道》啊，《赤道》呢一个电影咧就系由陆剑青同埋梁洛文咧两个联手执导同埋编剧嘅，咁呢个就系佢哋继《寒战》之后嘅第二部作品嚟嘅。咁啊，不如依家阿初又同我哋讲下《赤道》嘅呢个故事先。 咁我戲一開始咧就係、是、應該係飛機失事嘅現場啦，就有一紮即係睇嚟係啲工作人員啦、警察有醫護人員就已經喺度善後緊啦，因為架飛機已經溶溶爛爛啦嘛，係咪？咁就有一個女人出現，這個女人睇嚟就係、是、真係好高級別嘅，就不苟言笑，又唔講嘢，淨係有個人戴個我睇下呢度，睇下呢度， 咁就戴住個黑眼鏡嘅，係 每樣嘢睇咗一睇之後咧，即係夜媽媽都要戴咗黑眼鏡，你知佢一定係勁人嚟啦。咁樣咧，佢睇完之後就嗰、那個事態好似好嚴重咁啦，就話。在机上面就找到13组的人类的 DNA， 就是只是找到12个尸体，就有一个人就应该不见了，那就不知道是谁了，事件是这样开始了。咁原來咧，同時間咧，即係南韓呢度咧，就係、是、有一班我稱之為悍匪啦，就走咗入去一個我唔知係軍事基地定係咩嘅地方啦，就搶走咗一啲嘢噶。咁搶走咗嘅嘢咧，就咁睇落去就係好高嘅 security 嘅，即係嗰個防衛係好森嚴嘅。咁我哋都仲未好知係咩嚟嘅。咁好啦，卒之咧情報就話咧呢嚿嘢咧就去咗香港。咁香港嘅警方知道咗之後咧，就真係唔同嘅警務人員就出現啦，包括啲好主要嘅角色，有啊張家輝啦，係嘛？另外有啊余文樂啦，咁啊就話：咦，呢、這個嘢可能嚟咗香港喎，點算啊？咁樣咁就話，如果呢個嘢真係喺香港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好小心處理啦，因為呢一個咧係韓國研發嘅一個最小型嘅一個手提嘅核武器啊。就係、是、叫 DC-8， 我哋頭先已經提過一兩次啦，就係話，即係呢一個核武器究竟有幾勁咧？就好似係好，即係好大件事啦。總之就講唔出啦，個個都係總之好勁啦咁樣。呢、這個好緊要，因為喺個古仔個講古仔嘅過程入邊咧，佢係用咗呢啲咁手法咧，其實好典型啊！而家喺電影入邊就係咧，佢講少少就唔講曬，但係咧就靠。 其他人嘅反應咧，就令到我哋覺得咦事態嚴重啊！但係實際有幾嚴重咧，我哋未知嘅。咁、所以我就咁講啦。咁、韓國方面咧，亦都係派出咗好重要嘅，就係、有一個叫話崔理事，就係、要派佢嚟。喂，呢件事就靠你跟啦。咁啊，我哋咁大件事，所以咧淨係派你一個人唔得嘅，就要派多一個人俾你啦。我哋派一個最勁嘅特務俾你，兩個人你哋去到香港咧，就會有人接頭噶啦。咁佢哋兩個就嚟咗香港啦，就同香港嘅警方交涉。咁喺交流佢哋嘅情報之後，就發現咧。就係應該係咧一個佢哋全世界都已經通緝咗好耐嘅一個人，就叫赤道。咁啊，赤道咧就應該係策劃呢一單嘢嘅呢個人。咁就懷疑佢哋喺香港交手啊。咁佢哋雙方香港嘅警方嘅線人啦，同埋南韓嚟嘅呢啲高官嘅線人啦，即係再加埋嚟到香港嗰個負責接待佢哋嗰個香港通嘅一個女仔咧，呢三個人咧都收到線報，就係會喺佐敦度交手啦。咁就即刻話哦，咁我哋就嗱臨去佐敦嗰度就睇睇點算啦，就布下天羅地網。咁呢個戲入邊咧，由張震飾演，就係我一路。認為佢係就係赤道嘅嗰個人啦，佢就走去同一班咧，我估計係操英國口音，但係有好多唔同國籍嘅人嘅喺度嘅人就同佢交收啦。 喂，你使唔使講一講啊張學友呢個角色先？ 啊，都要都要都要，係都好緊要嘅，就係因為香港警方咧就請咗一個物理學家呢、這個專家咧作為一個顧問嘅。咁、呢個顧問咧就係話如果呢一個咁樣嘅武器佢真係話引爆咗啊，會點啊咁樣？總之就好大件事啦，總之就都係嗰句啦，好大件事。咁到最後咧就逼到呢個教授。喺个直升机上面咧，就话，总之咧呢一个咁样嘅小型嘅核爆装置咧，如果佢爆炸嘅话咧，因为佢哋当时喺个直升机上面啦，咁张学友真系呢个教授咧就话啦，总之你见到嘅嘢，眼前见到嘅嘢，全部就会冇晒啦。咁就係佢見到嘅就係全個香港囉，咁所以就係話全個香港都會冇晒咁好勁啦，就係好多謝你提點，就係要講返你有呢個教授呢個角色，就係講出呢一件嘢有幾犀利啦咁樣。咁好啦，咁卒之呢就係喺呢個交收嘅時候呢，呢個教授亦都提嘅你就係話啦，你千祈唔好開槍打咗佢，如果唔係就死㗎啦，因為佢個威力好強大嘛，所以要好小心咁處理啦。咁卒之就係槍林彈雨咁樣，佢哋就要去即係搶返呢一個裝置啦。咁就衝入去敵方嗰個巢穴度，好犀利㗎。咁啊，槍戰啦，死人冧樓啦，係咪都係嗰啲嘢啦，係咪？咁啊，到最後咧，呢、這個阿張震咧，就應該係佢攞住咗個裝置啊，就攞咗個電單車，就即刻就走啦。咁咧，因為咧嗰啲南韓嚟嘅人咧，其實佢哋咧只係觀察員嘅身份，佢哋冇權執法噶嘛。佢一路佢話：我係好勁嘅特務嚟嘅，你快啲俾支槍佢啦，等佢可以幫手啦咁樣。咁但係佢就唔可以參戰，所以佢一路都喺地面嘅。咁好啦，張震咧佢揸住個電單車走落嚟，就俾呢一個南韓嘅特務見到。咁呢個南韓特務見到嘅時候咧，咁佢就開咗架警車就追住佢啦。咁卒之咧就追到去咧呢个尖沙咀钟楼嘅时候咧，张震就架车就跌咗落地，咁啊张震就消失咗，但系咧呢个 DC 八就唔知点解留低咗喺度，就喺个电单车嗰度啦。 其实好似仲系中咗枪， 中咗枪，咁大件事啦，哇，好惊啊，惊咁啊走晒啦，即刻就围晒沙包拆弹专家就冇出现，但系围晒沙包，即刻派啲专家就走嚟睇下啦。咁呢啲专家喺边啊？南韩嗰几个人咯，系咪？咁因为南韩嗰几个人就话我哋嚟到啦，睇到啦，咁啊睇个样咧佢就系真嘅，但我唔知佢系乜真嘅，咁点算啊？哦，咁啊吉个。电脑要同咧我哋嗰个主电脑连线，就确认佢系真嘅。如果我哋确认到佢系真嘅，咁 deactivate 咗佢，真系关咗佢，咁咪大家仲安全咯。咁如果你做错，咪爆咗咪死噶嘛？唔紧要，冇事嘅。咁好啦，咁啊叫佢连线啦。咁啊呢个阿张家辉都话你都要做噶啦。咁啊叫啊确认咗系真噶啦。好，咁而家冇事啦，关咗啦，咁就可以安全运送佢，就揾个地方摆咗佢先啦。咁就系即刻就要运翻去啦。咁但系因为咧呢个教授啊。由呢個張學友飾演嘅呢個教授咧就話：哦，呢、這個裝置咧係好危險噶，我都係建議咧盡快就諗翻去韓國啦。你哋係南韓嗰邊嚟嘅，咁嗱臨咁我哋就香港就唔使咩，亦都有咩事就香港唔會被毀滅啊嘛。嗱臨即刻送走啦！喺呢個時候好緊要啦。其實喺個戲一開始咧，咪有個女人戴住眼鏡，其實原來係中國內地嘅官員嚟嘅。咁咧佢就連同佢嘅上司咧就係、阿宋總就嚟到咧就話：呢件武器咧唔可以離開香港。嚇，點解唔可以離開香港啊？咁就個戲入面其實冇講得好清楚，但係總之咧就係我哋個理解就係話啲美國人又好惡死啦，佢哋又大把大殺傷力武器啦，咁而家又見大殺傷力武器喺香港喎，咁總之又唔可以離開香港啦，咁即係點解你唔好嚟啦？你外交事務， 算得信啦，信佢啦， 即係唔係信唔信？即係我覺得都有 point 嘅，即係話咁如果中國嘅官方認為呢一件嘢我哋攞住咗咧，我哋就有壓力啦，咁樣咁留低佢，咁呢個就係個原因啦。我嘅理解就係咁，佢就要留喺度啦。咁中間有一場我好搞笑，我覺得就係話。 根據香港基本法的第十三條咧，香港係有我哋嘅自交嘅外交事務係由我哋處理嘅，所以我哋自己處理就得噶啦。咁如果唔運得走咯，咁點解唔運得走啊？你唔好嚟啦，總之唔運得走啦，仲要從外交途徑去解決啦。咁卒之又搞好耐，都唔運得走。咁好啦。那邊商呢，因為當日槍戰嘅時候呢，其實買家呢，因為賣家係赤道嘛，咁買家嗰邊呢個首腦呢就死咗嘅。咁但係呢個首腦死咗之後呢，呢個首腦個哥哥呢就好唔憤氣啦，咁就要尋仇啦，咁就話我要抄邊一個係殺死我個細佬嘅，咁就知道係警察嚟㗎嘛。咁呢個南韓嘅幾個人呢就要想辦法，我哋要盡快呢搵返赤道出嚟，同埋要想辦法攞我哋呢件武器返去啦咁。咁我唔知點解佢哋當務之急就都要處理赤道啦，咁佢哋都想辦法啦。咁你就去攞情報啦，就去咗呢個應該係回教廟嗰度，咁就有一個即係印巴籍嘅人士啦，就同佢哋講話，而家呢人哋對方嗰個哥哥呢就想好想搵到係邊個殺死佢細佬嘅。如果有人交出呢樣嘢出嚟呢，你哋就有機會可以搵到赤道㗎啦咁樣。咁就有一個咁樣嘅 offer 啦，一個咁嘅提議啦，咁我哋就想辦法，我哋要想辦法交出呢個人係邊個嚟，咁我哋返去同警察講啦，咁警察就話，我哋不如想辦法就交出去啦，咁警方香港嘅警方呢，真係佢描寫得好有趣嘅，就係、是、交出去警察得，咁你頂唔頂得順啊？頂得順咁交佢出去啦，係咪先？咁即係話就話去即係交換啦，咁點知呢，即係呢啲南韓人去到澳門啦，交收啦，就想得到呢個消息嘅時候，點知佢哋個線人都俾人殺埋。同時那邊商呢，警方就收到線報呢，就係嗰啲反其實可能都好渣㗎，好蠢㗎，即係佢哋話要買啲軍火，好快俾人知道咗㗎啦，咁香港警方已經知道啦， 香港嘅情報勁啫， 係可能係可能係咁啦，佢哋知道咗呢，就原來喺澳門嗰度呢就有人安排緊，咁所以呢香港張家輝亦都係知道啦，就一定係佢做㗎啦，咁就即刻去呢個最大嘅賣家喺澳門度開緊間餐廳嘅， 佢係話收到風，有好多人呢都投住呢個武器啊，所以呢就係、是在澳門嗰度揾咗一大批軍火，好似上嚟咧搞香港咁樣嘅， 準備啦，總之由澳門運嚟香港啦，所以佢就知道應該係呢單嘢啦，咁就過去啦，就想辦法就揾到呢個賣軍火嘅一個餐廳嘅老闆啦，咁樣，咁呢個當然係一個掩飾啦，咁卒之咧就係咁樣就挟持佢離開咗呢個餐廳，喺離開個餐廳嘅時候咧就。赤道同埋佢有一個另外一個 message 有一個助手㗎嘛，咁就係開槍就射死咗呢個女 軍火嘅， 係軍火商啦，就係被槍殺咗。但係同時咧，張家輝咧就揾到嗰個槍嗰個來源，大概喺邊個方向咧，佢就追啦，就追到呢一個女助手就係Janice Mann 啊嘛，咁樣咁啊追到佢之後就捉咗佢翻去香港嘅警局啦，即係香港同埋澳門嘅警方都已經係有曬外交途徑，點樣喺澳門捉到人翻到嚟香港咧？你唔好問啦，係咪？咁啊捉到翻嚟香港啦，咁翻到嚟香港佢哋想辦法。審問佢啦，就要捉到赤道啦。咁當然佢就係好口硬，乜都唔肯講啦。到最後咧，赤道就聯絡佢哋，就開咗個盤口啦，就係、是、你攞住嗰個 DC 八同埋我個助手啦，你咁樣嚟，咁我哋就交換啦。我都唔知佢想交換啲咩啦。咁總之就去交換。 仲要之前你就要講下嗰個 DC 八係嘛？ 係 係，就係洩漏嘅。 咁我 DC 八啊，由教授有一日去例行檢查嘅時候，佢洩漏啊，我個助手啊冧咗啦，而家好大件事啦，咁樣啦，我俾啲石墨盒你啦，就裝住佢啦，只可以。顶三个钟噶咋，咁最多俾多过你啦，顶多三个钟啦，咁快啲运走佢啦，咁样啦，咁有件咁嘅事啦，咁到最后佢哋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就想办法去运走佢啦。咁但系南韩嗰几个人咧，翻嚟 check 过咧就，喂冇泄漏啊，一定系教授帮我哋啦，跟住就同教授打个龙通啦，咁就原来咧话就去交换，但系实际咧就冇俾到嗰个 DC 八佢嘅，就应该 系警方就唔知嘅，其实即系警方以为就攞咗个 DC 八同埋阿 Janice Mann 咧就去交换啦， 系啦， 咁咧但系原来佢开咗嗰个原来就系个南韩同埋阿教授一齐咧就 系啦，就合力就想办法就攞走佢啦，咁跟住佢就走去你嗰度就揾住交换啦，点知咧净系送去嘅途中咧就呢个阿张震就已经出现同埋一扎嘅同。党啦，就喺架嗰啲，即系我唔知道运泥车嗰啲咧，走出嚟就已经扫射死晒所有人啦，就包括连嗰、那个宋总嗰个女助手咧，都系杀死埋嘅。 因为唔好先，因为系个南韩嗰两个攞咗嗰个 DC 八啊嘛，攞个 DC 八去海边，因为张学友俾咗个纸条佢喺海边、本身系谂住佢系可以送走，即系喺海边有船接佢嚟，唔知点样送走嗰件嘢嘅。咁但系就喺嗰度咧就遇伏咁样噶。 系啦，因为就系佢哋首先就去救咗阿 Janice Mann 之后咧，然后南韩嘅人就去到个海边。谂住系原来嗰度咦应该有路走嘅，有人嚟接走佢哋，点知就冇啦，佢哋中伏啦，就系俾赤道嘅人就围住佢，就已经系咁就杀死咗佢两个啦，就抢翻咗 DC 八啦。 你错，有一个系未死嘅， 竟然。 哦哦，唔係咁，我睇嗰時候我以為佢死咗啊嘛，咁你俾我跟住我個思路啊嘛，係咪？我個思路就係佢中曬槍又流曬血，咁啊死㗎啦，係咪先？咁跟住就應該嗰個咁樣嘅裝置就俾人哋俾赤道就攞走咗啦。咁呢兩個南韓嘅一個特務同埋一個官咧，卒之就俾人運送佢嘅屍體翻咗去韓國，咁啊好好慘啦！佢啲仔女啊，個仔先啱啱滿月，咁啊同個老婆嚟接佢啦。嗰個特務都有屋企人啦，喊曬咁啦。點知好彩個特務啊死咗，原來阿崔利是冇死到嘅，咁樣佢淨係中槍啫，淨係插曬喉咁樣翻嚟啫，咁都冇死到咁樣。咁咧呢個崔利史就唔死得之後啊，又要講翻香港咯。咁香港呢邊咧，即係阿張家輝都醒噶嘛，係咪？咁佢一路係咁喺度諗啦，即係究竟係咩事？佢就發現一定係有內鬼啦。卒之佢喺各種嘅證據之下咧，就發現咗咧呢一個內鬼應該就係個教授。然之後佢就同佢嘅下屬啦，阿范探員就係阿嚴文樂飾演嘅，就係、是、我懷疑啊邊個邊個係啦。咁你唔好問啦，總之我去啦。如果我估嘢估得啱嘅話，咁我就會捉佢翻嚟；我估得唔啱嘅話，就你坐我位啦。咁好型啊嘛，好緊要係咪？咁跟住就走到去啦。上到去就一個人就走入去啊教授間屋度啦，咁啊教授啊好緊要穿翻件紅色嘅外套啦，係咪？穿翻紅色嘅外套，咁啊一入嚟啊張家輝第一句就係你就係赤道咁樣啦，教授亦都基本上係和盤托出啦，咁然之後教授啊同阿張家輝講你第一樣唔啱就係你唔應該打女人咯，咁跟住 Janice Man 就出現啦，就勒死咗佢啦，咁張家輝就係咁樣死咗啦，咁如是者咧，咁就 DC 八就消失咗，教授消失咗，赤道消失咗，啲人又死曬，咁啊冇曬啦，咁啊淨係得翻個宋仲啫，咁啊好嘢啦，因為你知道中國軍方咧係有。一个庞大嘅特务机构系咪？卒之就喺日本咧就揾到，即系佢哋估计咧就喺嗰度啦。咁就派咗好多人咧就围捕呢一个赤道啦。赤道就一个人去搭电车啦，系咪？搭电车咁佢哋围捕佢啦。咁啊围捕佢嘅时候咧就先至发现咧，原来呢一个咁样嘅赤道其实就系、是、第一就系嗰个教授嚟啦。第二就系咧呢个赤道咧好似乜都唔惊咁样嘅喎。虽然嗰个 DC 八唔知道去咗边啦。但係咧，因為呢個赤道好把炮啊，佢就話啊，而家咧嗰個 DC 八咧就應該咧喺飛機度就可能運緊翻去韓國咁樣啦。啊，我喺度諗緊究竟佢喺邊度爆炸好咧咁樣。咁基本上咧就喺一個咁嘅僵持嘅局面，我哋知道咗邊個係赤道之後咧，個戲就完咗啦，就係咁樣。咁啊，呢個戲就係赤道啦。 好，我哋唞唞，轉頭翻嚟再傾。 你唔好笑啦。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我哋今日講嘅劇本係赤道啊！咁啱啱阿初喺講呢個故仔俾我哋聽嘅時候咧，我哋好多笑聲咧，一邊聽佢講嘅時候， 我笑唔出㗎我。 但我同六姑喺度笑緊。係係 係。 咁啊，其實笑啲咩咧？咁不如六姑你講下，你喺成個故仔聽個故仔啊，或者你喺入場睇嘅時候，你覺得點樣呢？ 我就係我真係我覺得冇啊！過咗第一段開始咧，即係自從去到嗰個停車場之後，我就已經好難投入落呢個故事裡面。咁嗰個係啊，咁中間仲有好多嘢啦。我覺得佢咧就係好多人物，好多嘢想做，又想做到成件事好勁咁樣，但係。即係我哋喺出面睇咧，就好似覺得啲人點解咁樣？即係我當然我都覺得可能其實我哋真實嘅警察，可能其實都真係係咪會咁差咧？可能都真係係我唔知啊。但係戲裡面你一個劇本，你想好睇，你都係希望。即係個正邪兩邊都有翻咁上下，係咪你先至會好睇啊？同埋嗰啲人又真係好似係鬥緊智咁樣噶嘛？咁但係我哋點解會見到咁奇怪嘅咧？ 我哋補充翻頭先就係話，究竟赤道攞啲乜嘢去換翻 Janice Man 同埋嗰個DC8咧？ 我記得咧， 就係係啦， 好似就係係啦，佢哋阿張震咧當時就喺嗰個 馬場 嗰度放個炸彈咁樣，就一路放炸彈，咁就係想威脅警方就如果你而家唔放翻 Janice Man 同埋俾翻 DC8 我哋咧，我哋就會繼續有啲恐襲㗎。 我一定要翻 Janice Man 先啦，DC8 我唔理啊，我要 Janice Man。 咁呢個就係帶出咗六姑頭先所講。 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係啦，即刻就願意俾個 DC 八，我哋要記住個 DC 八係會係摧毀成個香港嘅，咁但係佢哋覺得係 OK 嘅， 俾翻 James Man 嘅， 係James Man 一個打廿個嘅， 仲要佢哋係去交收，即係呢個交收嘅時候咧，係 James Man 自己揸一架車嘅，係可以，咁呢個都係相當之信任嚇佢嘅個警察係。 唔会走嘅 ，O K， 即系我睇嘅时候咧，老实讲，我现场一路睇嘅时候咧，我问题唔系咁大嘅，但系我去到中后段咧，我就开始觉得，喂，你真系唔好再嚟啦，咁样嘅，我有咁感觉。点样唔好再嚟咧？即系唔好再嚟，就系嗰啲懒型啦，懒系劲啦，即系同埋我见到佢咧。是運用了很多手法令到那件事好像很勁咁樣，即係你見到的，即 係譬如 佢韓國呢，即係佢哋中咗槍返到咪有一場就係那個女仔呢走去韓國搵啊崔麗史個老婆，個仔仲喺隔離同媽媽喺度玩緊，然之後好慘咁樣嚟，好似講俾佢聽佢個死訊咁樣專登嗱，有理由相信嗰場係真係喺韓國拍啊，係咪先？因為個戲其實前段都有啲係喺韓國，跟住呢場係又喺韓國，咁其實個 production cost 又唔係大咗嘅，但係就專登要喺韓國拍啲戲啦。咁我自己喺度睇嘅時候，我都喺度諗啊，究竟嗰個戲即係佢要 involve 韓國呢邊咁大，究竟有啲咩著數咧？對佢，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啊，有啲戲，譬如之前我哋講超能殺機 Lucy 喺台灣拍噶嘛，又專登擺咗啲南韓人落去，即係我哋明白有啲商業因素，但係相對地咧，佢超能殺機嗰陣時用得好啲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睇呢一個韓國嘅呢個 element 咧，成個可以撇除啊！嗱，最重要嗰樣嘢咩咧？除咗佢講話啊，因為呢個係韓國嘅一個科技嚟嘅，咁呢個韓國人佢哋要 involve 啦，咁佢哋咪嚟香港咯？咁你派兩個特務嚟啦，嗰兩個特務勁也好，唔勁也好啦。喂，最慘佢而家死咗喎，死咗都唔緊要啦。編劇同導演係要俾戲落去，令到佢好似好慘咁樣，仲要個仔啱啱滿月，佢又唔死得，我唔知佢係咪終身殘廢定係點樣？跟住嗰個特務啊死咗啦，好陰功啦。又如何啫，位大佬啊！而家問題係成個戲最主要嘅線其實咩？就係 DC 八啫嘛。我唔好講邊個主角，邊個唔主角住。雖然我哋個節目成日係講呢樣嘢，我唔好講呢樣嘢住。而家係講緊有兩幫人，一幫係正義，一幫係邪惡嘅，就爭呢一個咁樣嘅武器，就係咁啫嘛，係咪？我想知道呢件事點樣解決。OK。呢件事入面我哋包括嘅就係一啲咁嘅人啦，就係、是、南韓嗰邊有啲咁嘅人，咁佢又好慘啊，因為咧佢 set up 咗咧，就係佢咧就個仔啱啱咧滿月啊，佢好慘啊，佢咧就係真係粉身碎骨，真係用曬佢所有嘅精力喺香港中曬槍咁樣，啊好彩佢唔死得啫，關我鬼事咩？我睇到係我睇到嗰位，我真係你關我鬼事咩？我知係好型啦，好煽情啦，好感動啦，但係幫唔到個戲啊！即係因為個戲入面咧，我哋頭先都講咗，有好多個我哋都講得出名嘅人啊，即係嗰啲叫明星啦，係咪？咁呢集明星，咁我而家就開始真係講翻我哋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邊個係主角先？嗱，我睇套戲初中段，我一路認為個戲應該有理由相信係張家輝嘅，因為佢咧就係好多嘢嘅磨心，同埋佢係最直接係想解決嗰個事件啊，因為。對於南韓嗰啲人嚟講，我係嗱臨立嘢走啦，最好就係攞咗件嘢翻。但係因為嗰個嘢喺香港嘛，佢又要處理韓國人，又要處理內地人，又要處理個教授。佢同個教授又 friend， 個教授又真係幫佢哋嘅。個教授又話我都唔想幫噶啦，咁佢一路想處理件事噶嘛。但係去到後期咧，就係、是、件事咧亂到個地步咧，我都唔知佢想點。跟住去到咧，哦，佢發現咗原來咧赤道咧就係個教授啦，跟住佢死埋啦。咦？咁我喺度諗，個戲其實係。点样嘅咧？咁样之后系个教授原来就系赤道咧，咁临尾就继续讲咯。啊，呢、這个赤道原来真系好犀利噶，佢可以继续同大陆嘅官方继续周旋去日本周围去旅行都仲得啊！你吹咩咁样？可以系咁嘅，但系我又唔觉得赤道系嗰个所谓嘅主角。呢、這个戏叫赤道啦，当然、那个戏叫赤道唔代表赤道就要系主角嘅。咁、但系我喺而家我去评成个戏嘅时候咧。其實係混亂得好緊要，混亂都唔緊要，係冇曬重心。 係啊，其實我覺得咧，嗱，佢我先唔好講咩主角先啦，因為好多人啦。咁、我哋其實佢最重要嘅事件啦，即係一開始係成個構造出嚟嘅，就係而家有一件好危險嘅武器啊嘛。咁、 其實呢樣嘢係重要嘅，因為呢個就係嗰個大家要處理嗰樣嘢。但係就係我覺得佢哋就係、是，所以頭先一講就係呢一樣嘢，佢哋本身已經冇捉緊啊，已經冇做好，就係、是、因為佢冇真係將呢件嘢當成一件咁危險嘅嘢啊。實際上，咁當你係咁樣嘅時候咧，其實冇人真係好好咁去認真處理過呢件嘢，我覺得。咁、變咗。即係我哋會諗，如果香港真係出現一件咁危險嘅武器，我哋都唔希望香港政府真係只係揾一個專家啦，係咪？首先，而呢個專家佢入到去，即係好啦，我俾你真係擺喺下低啦，然之後個專家入去 check 嘅時候，咦，真係點解一個佢話個助手有事？咁即係醫務人員真係冇人知道佢究竟嗰啲係咩事嘅咩？即係冇人去質疑所有嘢嘅，即係成件事變咗我睇就會覺得佢哋口講呢件嘢好重要，好重要，但係實際上佢哋嘅行動各樣嘢咧，完全你唔覺得嗰樣嘢係重要，嗰樣嘢同一包白粉其實係冇分別嘅，佢哋處理呢樣嘢嘅時候，咁你就會。覺得所有嘢都唔罪咯，因為大家都唔係處理緊嗰件事，亦都佢冇用好呢件事啊。所以無論你係邊個角色，你都好難去做噶，因為你咁你即係做咩啫？係咪大家喺度？ 即係我唔係話唔同意你頭先講嗰啲嘢，因為我基本上我都同意噶。但係其實其他嗰啲角色佢哋知要做咩㗎？即係我而家講翻，如果講個戲，個個都知道要做咩㗎。哦，韓國嗰啲人嚟，我想辦法攞翻個 DC 八翻去走咯，最好捉到埋赤道咁啊，勁啦！不過佢哋得兩條友喺香港， 係啦，呢、這個咪就係個情況咯。 即係佢哋嗰件事嗰個大細同埋佢哋用嗰個力度咧，即係係。我唔夠膽話佢唔成正比，因為佢係韓國最頂級嘅特務嚟㗎啦嘛，嗰個已經係係嘛，佢派咗好勁啊嘛，因為點解係崔令史係咁勁啊？個戲嗰個鋪排就係話，哦，佢而家係佢個仔係滿月啦，佢都一定要去搞佢，真係唔好意思啊，都要揾翻你，因為你係最勁㗎啦，係咪？咁佢係用咁樣嚟係陪襯呢一個角色，令到佢好勁。而個特務喺門口話已經遲咗半個鐘，點算？俾多五分鐘佢啦，即係佢用呢啲唔同嘅手法，令到嗰件事好似好勁咁樣，但係冇餡。 我哋喺同埋我哋喺个事件里面见唔到佢嗰个必须要系存在嗰样嘢咯，佢系有咩咁劲到要佢系、即系我睇唔到啦，或者佢个保镖都仲可以开得几下枪系点样？ 系啊， 但系系啊，崔令史佢个作用喺边度咧？即系点？ 佢先玩 iPad 咯，可能系。 即系好多呢啲情况，其实系一扎呢啲情况出现喺唔同嘅角色身上面嘅时候，咁你个剧本你就会觉得即系你好似想做紧一件好劲嘅事咁，但系。我就唔覺得 佢呢件事咧係即係啲人，我其實到而家我都唔係好明白呢個字眼嘅溝片啊，即係啲人話溝片咧，即係以前咧，我早兩三年聽過有套戲叫咩啊，《索女喪屍機關槍》啊。定系丧尸索女机关枪，我唔记得咗。即系佢就系将一啲 elements 摆埋一齐，然之后就好有啲商业元素卖得咁样。而家呢套戏嘅正正就 系 咁样。 但系沟片系唔系呢个意思噶？ 我知啊， 系我明白，即系佢将都系混合咗喺度，而即係佢想做一件好 好似好勁嘅事，係 好似好勁嘅事，係啦。但係佢又唔係，但係實際做唔到嗰樣嘢咯。我會話係。 我調翻轉頭講，調翻轉頭講先啦，就係、是、論製作咧，個製作其實係勁嘅， 係 個製作真係勁。你諗下，你要喺尖沙咀鐘樓拍一場冇人嘅戲都已經麻鬼煩啦。你要喺佐敦咁樣拍一場槍戰，喺一條咁窄嘅街，仲要出曬嗰啲而家當然啦，航拍啦，係咪？即係細細架直升機仔咁樣，但係都去拍，即係佢喺拍摄上、制作上，其实系个质素唔差嘅，绝对。专登喺韩国拍，专登喺日本拍，虽然嗰两场都唔系大戏，系咪？仲以为在香港，其实佢嗰个系咩嚟嘅啫？系污水处理厂嚟啫嘛，即系嗰个收埋 DC 败嗰个地方，污水处理厂嚟嘅啫嘛。连嗰场佢哋话喺韩国嗰个秘密基地嗰度，嗰、那个都系香港嘅污水处理厂嚟嘅啫嘛。其实，咁但系佢扮到咯，即 系 我觉得哇，嗰 阵 时好犀利啊！佢有个咁大嘅地方，香港好耐冇见过，哇！佢有一个总部，嗰、那个总部都搞到咧，即系喺制。制作上，即系讲嚟讲去，制作上，导演当然都花咗唔少嘅资源或者系佢嘅心力喺，哇！我要点样令到个制作系有质素？但系好不幸地，剧本就真系一剧本。 呢个就系个衰咗，系即系明显个问题，真系出喺个剧本。 即系佢能够花咁多资源去搞呢个戏，如果个剧本系真系掂嘅话咧， 系啊， 嗰个戏嗰个水平可以劲好多咯。即系嗰个所谓劲好多咧，系我觉得如果佢有一个劲嘅剧本，呢、一个制作你就咁论个制作嘅话，佢同好多外国嘅大片咧系有得挥噶。 佢仲有咁样嘅 cast 咧， 即 系即 系动员咁多嘅演员，韩国系咪？但系到最后咧。我唔知道普通嘅观众系觉得点？点解我头先喺节目一开始我就话我想问大家究竟系觉得点？即系如果真系到最后呢个戏系，哇，好多人觉得好好，即系好似当年寒战咁样，好多人 能都覺得好好，佢攞埋最佳電影，攞埋最佳導演，攞埋最佳編劇嘅話咧。咁我咧真係香港你唔好再搞電影啦，搞唔到啦。 我覺得咁，我呢套應該唔可能啦嘛，因為呢套係比《寒戰》個問題更加嚴重。 唔係，我唔覺得係，兩套都係大家都係咁上下㗎咋。《寒戰》你知唔知我最記得係咩啊？最記得就係佢哋問香港庫房借咗好大堆錢， 係啊， 然之後突然間話：哦，如果我哋唔用就還翻俾人啦，哦，還翻俾你阿權，你揸架車去還翻俾人啦咁啊！喂，係人都知道嗰個位一定人哋僕你嘅咧，成件事嗰啲差佬係真係傻嘅。好啦，今次都有嘅，今次就係咧，佢哋要喺香港咧要啟動嗰樣嘢喎。喂，呢壇嘢可大可小嘅，明知落去佢僕佢，個劇本都有講㗎，因為我哋要確保嗰樣嘢用得先得噶嘛。連阿張震都係咁樣。同嗰个对方讲嘛，我哋系专登俾佢哋抢走嘅，咁啊等佢哋知道嗰样嘢系用得嗱，而家我确保件事用得啦，咁你系咪俾钱俾得更加甘心命抵啊？讲到好似好劲咁，但系嗰啲警察又系傻嘅嗱，我唔知系唔系咧？呢两个编剧导演，我希望我唔系老屈佢哋啦，即系佢哋真系好唔中意香港警方啊！ 我觉得系有啲嘅， 即系成件事咧嗱，你谂下张家辉作为一个警察喺呢一个赤道入边咧，嗱佢又滥用私刑啦，又同啲同事讲啊，哦见到个女仔唔使按正常程序噶啦，你开枪啦，即系佢喺佢同 Janice Man 打完之后，啲警察嚟到制服咗 Janice Man 之后，佢又埋去补多脚啦，即系佢有心咧系唔好讲话抹黑，即系。佢喺佢嘅筆下塑造，喺呢個導演佢嘅導演嘅概念技巧個行為行動塑造嘅警察咧，係第一蠢，第二唔按正常程序，第三黑警，全部都係，即係好明顯咧，即係呢兩個編劇導演真係好唔中意香港警方，先至會寫呢兩套咁嘅戲。 所以我頭先就話佢肯定個。主角係唔係想喺啲警方度嘅咧？因為似乎咧，即係最醒集唔時睇咧，都係即係赤道嗰班，即係比較係合理啲嘅。 但 你諗下，你諗下張家輝佢到最後自己走上去張學友嗰度係為咩先？即係我完全明白。 最緊要係型啦，走上去仲有咩好要求啫？ 如果佢原先係鋪多少少，佢哋兩個係一個真係朋友嘅關係咧，咁都仲可以係。 好啲， 但 係佢想鋪嘅，佢想鋪嘅，因為一開始咧，張學友同埋張家輝兩個人嘅對答啊嗰啲佢想令到佢两个有一个少少嘅关系嘅，但系真系 唔 够 啊！但系唔够啊！嗰样嘢唔够，去到最后，你觉得佢系赤毒，而你又只系三个人啫，佢有两个仲喺后边，佢仲唔理佢哋两个死活咁样咧？你啲警察究竟系想点？ 即系佢永远将好大件嗰啲事咧，就全部系当唔紧要，我一条友最紧要型就搞得掂噶啦，型就可以解决一切啦嘛，咁就系咁样。咁但系就所有。正正經經要解決嗰啲嘢就唔解決，呢、這個就係成個戲最大最大最大嘅問題。因為戲講嚟講係咩 conflict， 最重要嗰個事件，最重要嗰個 conflict， 唔該你好好地解決佢，用啱用嘅力度，用合理嘅嘢。我哋成日話情理之內，意料之外，而家係唔合情理啊，大佬，我都係意料之外噶啦，梗係意料之外咧，佢都唔合情理，咁啊死啦！即係戲永遠都係咁樣噶咋，我哋講嚟講去都係嗰樣嘢，但係而家就係錯咗啲好低級嘅錯誤。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而我哋見到咧，即係喺好多個位啊，都有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所以點解我覺得佢其實係比寒戰係嚴重咧？因為寒戰咧、其實係真係只係最大係嗰個位啦，即係我頭先講嗰個另外，但係相對地係少啲嘅。我同你講，我覺得係少啲嘅。 我冇今次我覺得真係寫低對比啊！ 今次真 係 好嚴重啊！今次真係 係係係。 咁變咗即係我覺得你如果去到咁嘅地步，其實你都好難去分析佢個劇本啦，已經因為。即系我都唔知道应该要跟你边条线去讲啊，只可以或者系其实嗰条线应该系讲嗰班贼咯，即系嗰个即系张学友啦，佢点样去？ 我哋真系花咗大半集嘅时间，我哋猛咁话佢唔好，咁我而家就出嚟做个你话我系和事佬又乜都啦，咁我哋就讲下有冇得改善。 有冇得改進？嗱，因為我哋頭先有某一啲問題咧，其實係相對容易解決嘅，因為只要個導演咧係用翻少少智慧諗一諗咧，就知道係唔可能發生嘅。嗰啲人只要用翻一個有邏輯嘅方法去執行佢面前嘅嘢咧，咁已經係好啲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講嚟講去，我都係講嗰幾樣嘢噶啦。如果我而家要將呢個戲真係要改善，我第一樣嘢我攞出嚟嘅就係、是、你講話起承轉合呢，其實佢基本上有嘅，因為真係有個事件，有樣咁嘅嘢要解決，然之後大家點樣解決，中間出咗一亂子，然之後點樣咪一路去咯。咁所以呢，我而家我將嗰個力度我撥翻去講嗰個所謂嘅主角先。好啦，而家個戲如果我真係要揀啦，因為隨便揀得㗎啦，你講邊個係主角都得，你話係崔令史得，你話係嗰個特務得，你話係嗰個女仔得，你話係張家輝得，你話係姓范嗰、那個阿余文樂飾演嗰個得，你話係宋仲德，你话系啊赤道德，你话系张震德，全部都得。咁点样去帮呢个戏呢？唯一嘅办法就系唔该，第一样嘢，你唔好咁贪心先。你搞清楚系边一个系嗰个所谓嘅主角，然之后将嗰啲真系影响到呢个主角嗰啲嘢，重新再去组织过。咁嘅话已经好好多啦。嗱，我头先好下意识地睇个戏前半段大半时间，其实就主要应该系张家辉嘅，唔系张家辉就系崔令史噶啦。其实系呢两个。咁我是但拣一个啦。啊，唔好，我今次挑战高难度啲啊，我真系乱噏一个。我就当系最难写个啦。系崔令史同呢个特务嚟咗香港嗰、那个女仔。呢、這个女仔如果系主角，咁样搞唔搞得到呢？都可以搞得到 嘅。可唔可以系张学友呢？ 边个都得， 系咯， 边个都得啊！而家问题就系个戏最重要要改善嘅，除咗解决咗头先嗰啲情理之外嘅嘢，搞翻佢情理之内之后咧，咁你一个戏到最后咧，而家个戏咧到最后，我最大嘅评价咧就系嗰啲所谓嘅扮晒嘢或者卖弄啊、懒有嘢嗰啲嘢，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就 系 因为个戏冇 substance。 系。 乜嘢为之冇 substance 咧？一个戏咧到最后系通过一个咁样嘅故事，一个咁嘅事件咧，系想我哋所谓起承转合主角系咩咧？系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啲咩嘛？而家成个戏咧，佢冇特别考虑呢个问题噶，就系、是、堆砌咗一扎好似好有型、好似好有戏嘅嘢，净系解决咗嗰啲合情合理嘅位，解决咗佢之后咧，那个戏唔会得噶都。点解唔会得？系因为佢冇 substance。 我觉得咧系啊，即系所谓。其实嗰啲嘢点解会唔合理呢？其实就系真系一件事嘅啫，就系佢哋每一个人咧冇做好自己喺戏里面嗰个 role， 即系你系警察，其实你咪做翻警察应该真系要做嘅嘢咯，即系你系处理嗰件事，你就真系好好去处理嗰件事。而家佢好多嘢系 distract 咗，即系冇真系去认真处理，亦都做咗一啲唔系你警察应该做嘅嘢。成日都， 头先 Joshua 讲呢样嘢咧，即系听落去就好似讲紧啲演员咁，但系唔系讲紧演 员，唔系噶，唔系噶， 系讲紧编剧导演嘅决定吓。即系我想即系 绝对系个剧本嗰度嚟噶， 喺个剧本，因为佢执行啲咩，佢做啲咩，当然导演都可以帮佢修正、收窄、调整嘅。但系个剧本冇赋予佢嗰样嘢，因为个剧本一嚟就系、是、哦，佢哋要去揾阿张震开枪肥佢啦咁都系唔合理噶嘛，其实 系 咁，但系当呢啲嘢可以解决咗之后咧，当呢啲所谓合情合理嘅嘢，嗰啲角色做翻佢应做嘅嘢，合理翻之后咧，个戏都唔完全解决晒。个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咧，佢冇一个好重要嘅 substance 或者一个主角去赋予呢个戏一个生命啊！你头先话可唔可以系赤道？绝对可以系噶，因为赤道呢个人物，如果我哋当佢系个主角嘅话咧，咁我哋就睇下佢点样由低分，我哋唔需要知噶。其实我哋唔需要知道原来呢个教授就系嗰个赤道，但系我哋由佢角度去睇，佢作为一个教授，无啦啦有一日收到个电话，佢就系咁样咁，香港警方咁样咁，韩国有人嚟咁样咁，跟住佢好想将呢样嘢运走佢，然之后咧佢就走去想办法咧同韩国人夹计，夹到计啦，跟住走咗去啦，然之后发觉咧嗰啲人运咗个空嘅壳去，全部嗰啲人死晒。咦？但系佢唔伤心嘅，跟住佢点做啊？然之后搞搞，哎呀，到最后那个 D.C. 八就喺佢面前出现啦，佢得到咗嗰样嘢啦。咁跟住又如何呢？嗱，我哋要改嘅话，我哋仲要再搞好多，因为究竟赤道呢个人物佢想点，同埋通过呢样嘢之后，佢 learn a lesson， 即系所谓呢个故事教翻我哋啲乜嘢，系乜嘢咧？系完全唔够力嘅情况之下咧，你呢个系再点样搞咧都冇用。所以翻翻去个核心度系，究竟呢一个编剧，如果我要写呢个剧本嘅时候，究竟我想写个咩故仔？所以点解咧？我褪翻后少少讲就系，佢好多嘅堆砌，令到咧我哋走去睇嘅时候咧，好似有嘢睇。但系咧就其实咧纯粹系一啲消费主义娱乐，我入去睇好似有嘢睇， 但係其實我冇睇過任何嘢。 我哋要明白喎，其實咧，就算你拼湊埋啦，我哋可以話你係娛樂片純粹啦，你唔需要有任何 message 或者最簡單嘅正義，即係嗰啲咁樣正邪對決咁樣。咁嗱，譬如我哋之前睇即係復仇者聯盟咁樣，佢都好多人物好亂，即係其實都好咩，但係咧，即係起碼人哋都唔會有咁多嗰種唔合理啊，或者佢自己起碼裡面有一個 logic， 佢裡面自己有一個 logic， 而起碼嗰啲人自己係 follow 嗰樣嘢嘅。咁其實你都可以講到一個故事出嚟㗎啦，已經即係你即係你係有幾好啊？大家再諗啦。但係而家呢個戲咧，最大問題就係、是。佢堆砌係固之然，你睇得到係堆砌嘅，但係就係佢實在自己裡面都揾唔到一個邏輯，係佢哋裡面啲人自己去 follow 嘅一樣嘢，所以咪嗰樣嘢係好散，亦都好亂，而佢只不過就係做緊一啲好外在嘅嘢嚟嘅，好外在嘅對白，好似好型嘅一啲場口，咁但係你褪埋成個戲咧，裡面你又覺得嗰場戲又好似冇乜嘢咁樣喎，即係唔係嘅喎，即 係 呢？ 我明啊，所以我而家咪就係講緊，如果真係要改善呢個劇本，如果我係一個導演或者我係一個叫做戲劇文學指導，有人攞呢個劇本出嚟嘅時候，我會講啲乜？ 我會覺得咧，我會覺得如果睇呢兩個即係導演啦，佢第二套戲啦、其實夾埋上一次如果咁樣睇，我覺得佢哋應該嘗試咧寫翻一啲係比較簡單少少嘅故事先， 真 係好好俾佢講。 我而家 真係 覺得佢係想寫樣咁嘅嘢啊！即係 簡單嘅故事。 唔係，我意思係話佢就係想寫而家喺赤道同埋寒戰入邊，佢就係想寫一樣 絕對冇問題 嘅堆砌。 我都 一紮好似遊戲嘅，佢就係想寫一樣咁嘅嘢。 但係我就係話，如果你咁樣，其實你要好高手先寫到嘅。如果你要咁多人物、咁複雜嘅劇情，而你可以做得好咧，其實唔係容易嘅。我哋以為你咁樣好容易，其實咁樣先好難嘅。而你係未有咁嘅技巧，你要去做呢件事咧，就會出現而家咁嘅情況咯。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佢哋應該去踏實啲嘗試，即係寫好一個故事。你可能。少咁啲人物，然之後你先再去。當你自己有某個技巧嘅時候，因為講真，我想其實《復仇者聯盟》個劇本係好難寫，我自己覺得。 梗係啦。 但係所以就係啦，你要可以 manage 到咁多人物，大家又要個戲又咁翻有翻咁上下，因為即係你演員係有名噶嘛。 咁 你係真係唔容易㗎。 我頭先咪就係話咯，你搞完套《寒戰》已經可以攞最佳電影、最佳編劇、最佳導演啦，我仲搞多套， 所以咪就話呢個絕對 唔 係 好事啦。但係點解佢？会继续做啊！我而家睇落，我就谂佢真系专登嘅咯。喂，你啲友仔都唔系睇戏嘅，你都唔识戏嘅，我做呢啲嘢原来已经可以，佢真系继续做啦。 我又觉得系咁嘅，我即系我自己试过，即系少少。掂過電影嗰邊啦，我實在明白咧，你個電影嘅導演咧，尤其是係導演啦，你一套戲咧又賣得，仲要攞埋獎之後咧，你身邊其實啲聲音咧全部都係吹捧你，你係唔會知道自己有缺點嘅，亦都咧就算你聽到有一啲影評寫你咧，你唔會相信嘅，因為你個人會。即係俾人捧咗，即係你會好難嘅，除非你自己嘅修養好好，你先至可以識得檢視。如果當你冇呢樣嘢，而寒戰上次咁樣，咁就已經哇吹到咁樣，你攞曬獎喎，仲要係嘅時候，佢唔覺得有問題。而當佢覺得咁樣係冇問題嘅時候咧，佢再要去發大啲嗰樣嘢咧，嗰啲問題咪更加浮出嚟咯。我覺得所以呢個就係嗰個而家佢第二次面對呢件事嗰個問題。所以我希望佢今次我照睇咧，好似暫時嗰、那個。感覺係啲人冇上次寒戰咁吹捧嘅，起碼咁 我希望咧，我希望佢哋可以真係面對下呢個嘅問題，佢創作上嘅呢一個嘅問題咧。 唔知我真係幾有興趣同佢哋傾下偈啊！究竟佢諗緊乜嘢嘅咧？即係唔係佢哋真係覺得係好嘅咧？因為我唔信有人係專登做啲衰嘢俾你噶嘛。佢真係覺得好喺邊？ 我想聽，我曾經咧睇過佢哋個訪問咧，最近咧，佢哋係我諗佢都有啲信心噶。佢哋係覺得咧，希望咧做到一套係。呢套戏啦，或者系，因为而家香港好似华语片票房嘅第一咧，系那些年，佢哋系希望可以挑战到呢一样嘢噶。 咁你谂下，佢纯粹系挑战紧票房就梗系啦。 但系如果你个戏去到咁，我觉得你个票房都未必会去到，即系你始终大家都唔系话真系完全唔用脑噶嘛，系咪啊？ 到最后，即系我哋时间应该唔多啦。到最后，我谂我总结咧就系、是，你想一个戏好咧，你其他嘢点样搞到几好？都好啦，一劇資本你搞唔掂嘅話咧，真係 冇计啊！佢个戏真系，其实我认真嘅，我系赞佢个制作啊，真系几好啊个制作。但系喂，搞好个剧本佢啦，搞好个剧本佢就系香港电影啊有救啦，真系。但系如果唔系啊，再系咁样，呢啲戏就系、咁我同人哋讲，香港最卖得票房啊！你谂下，外国人睇到香港卖得票房最好就系呢啲啦。哦，香港嗰个商业市场系咁样大啊，继续做呢啲嘢，继续淘到啲人。点解而家我哋话香港个电视台个大头嗰啲人，就 系 因为已经 educate 咗啲人咁样就已经系得咯，我点解仲要做其他嘢啫？唔好再搞呢啲嘢啦。 咁啊，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希望我哋嚟紧，无论系电影又好啦，电视又好啦，或者舞台都好啦，希望会有多啲出色嘅剧本，我哋可以欣赏得到嘅。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一啊9点再同大家讨论一剧之本。再见， 再见， 再见。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